牵我手。我甘苦苛求，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几多挂虑，我伴随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仍可以牵我手。想衷心讲句，我甘苦何求？怎可怎可将此刻挽留？就是就是多一点保留，是友谊，我甘拥有。自己暖心头，共挽手分担所有，无论悲哭喜与忧，旧朋友心紧扣，愿你好好去保留，没法子解释所有，只想衷心讲句，我甘苦何求，只想衷心讲句，我甘苦何求。 开始我哋节目，有呢一班朋友啊，包括咗有蒋志光、魏以山、张智霖、许秋怡、黄宝恩同埋金子辉嘅旧朋友啊，朋友早晨啊，开始今朝清晨爽利嘅节目。晨咁早，天都未光嘅时候，现时时间5:12啊，摸黑嘅起身，可能喺你屋企嘅环境咧都熟晒噶啦，唔使着灯都知道条路点行吓。不过咧夜妈妈系嘛，即系如果你系起身嘅时候，因为天未光，所以个感觉系夜妈妈啦，系要开住灯咧就清楚。所有嘅嘢嘅有冇边度哦，原来跌咗啲嘢，一行嘅时候唔好自己俾佢困到跌到啊，都要睇清楚。起身行去，如果你屋企有好多杂物摆喺度嘅咧，就好弊啦。咁所以咧，家居整洁咧都好紧要。时间5:13嘅时间，天气方面咧，这个礼拜咧都会系话会系更加凉啲。而今日嚟睇咧，就有一股大陆气流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系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同埋干燥，听日天气转凉，本周中后期早上持续清凉。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现时气温20度，

笑我似个笑话，一生都嘴中空气。我也说过休息放弃吧，但实在舍不得你，只好衷心讲一句，我怕你一世快乐，没憾没泪痕伴你。如他伤你心，如他说别离， 陈洁玲吉他低泣时，不过原唱者咧就夏韶星喺1988年嘅时候就出咗呢一首歌啊。咁佢系老一辈嘅香港嘅摇滚歌手，喺摇滚嘅音乐嘅路上，佢一路都系孤军作战、孤军奋斗，都系历尽艰辛，最终咧都其实系得到啲人嘅认可啊。佢系中学未毕业，但系就喺啲走廊嗰度去唱歌。而是在那里就是锻炼，好像少林寺那样，也都因为这样而一路很喜欢很喜欢音乐。由他出道开始计到发行的第一张个人的专辑呢，都要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他在1968年的时候出道，第一张的个人碟呢就是同年，那时是1979年。而他那时都是属于年轻的，应该叫大把前途，27岁的时候出同年。咁之后呢又有一啲嘅作品大家都记得嗬，嗰时都得奖嘅空凳。仲有呢首记唔记得呢，係85年嘅时候。

鄭國光就好了解佢，就同佢寫咗呢一首歌《交叉點》，後期有新《交叉點》。 大家好，早晨，我係蘇律嘅 Dino。咁啊，朝早嗰陣咧，我習慣嗰方面咧，我諗最好係飲杯水先啦，跟住我都會沖下咖啡嚟飲。但係咧，未講呢啲咁嘅叫實際嘅之前咧，要講思想嗰方面。我覺得如果你可以臨出門口之前咧，一係你喺個床度啊，即係起身嗰陣咧，思想嗰方面盡量係開心嘅，係可以培養一個好正面嘅態度去面對呢一日咧。你自然地咧，你個人個心情同埋個身體咧係會有個反應嘅。咁咧係會好好地面對這一日。咁我祝大家清晨所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正系研究扩大疫苗护照，至到所有餐饮及表列场所，日后要求进入食肆、堂食、戏院、健身室等场地嘅人，必须接种最少一剂疫苗。平機會主席朱敏健表示，抗疫和平等機會不應該有衝突，更應相輔相成。近日新冠疫情有變化，變種病毒越來越兇狠，政府推出抗疫措施是有其必要性。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估計，安排是過渡性質，亦會逐步推展，不會一刀切，方向是要推高疫苗接種率。他說長者接種率仍然偏低，擔心如果要同全球通關，難以承擔有關風險。如果他們一直不接種，全港市民仿如生活在孤島上。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認為，政府應該及早和社會討論，再考慮是否推行。瑞士民眾在公投入面以明顯多數支持政府應對疫情的計劃，包括推行新冠疫苗通行證。根據政府統計，六成二民眾支持今年較早的時候通過的相關法例，贊成的比例較預期大，內容包括向受疫情影響人士提供財政援助，並且允許推行新冠疫苗通行證。現在民眾進入餐廳、酒吧和參加某些活動的時候，必須證明已經接種疫苗、康復後感染、感染後康復或病毒檢測呈陰性。外界認為公投結果為政府繼續採取抗疫措施鋪路。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訪問立陶宛，兩人都指責白俄羅斯在接壤歐盟國家的邊境策劃難民危機，是對歐盟製造混合式威脅。白俄政府已經否認有關指責。在同立陶宛領袖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馮德萊恩強調歐盟和北約聯手應對很重要。斯托爾滕貝格再度呼籲俄羅斯減少在烏克蘭邊境的軍事集結，並且警告一旦俄羅斯動用武力，將會面對後果。北約外長今個星期將會在拉脫維亞召開會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會出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日天气转凉，本周中后期早上持续清凉。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 挨过疫情的沉重打击，香港人怎样疗愈自己，重新出发？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忘忧日常，走访寻常的香港人，细听他们在日常间怎样用声音、 用刺绣、 用咖啡、 用猫咪、 用露营、 用城市散步、 用笑 解愁忘忧。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日。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收到， 收唔到， 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我哋又迎接新嘅呢日开始啦。呢日系11月份嘅尾声啦，咁而我哋迎接12月嘅时候咧，就一年将尽。而喺12月份嘅时候咧，我哋都有节日咧庆祝咗咧，先至系再迎接新嘅一个年度啊。而呢个12月咧就应该系冻嘅，喺冬天嘅时候啊。咁但系而家呢排咧系慢慢又话凉下，咁啊上次嘅清凉咧就17至21温度嘅时候咧都算系咁啊，唔系真系认真冻啊。咁啊但系都密切留意下天文台咧，即系有咩风吹草动咧，亦都会话俾大家听啦。咁例如话咧就系、呢个星期咧就都又会开始冻啲，咁大家要小心保重啦。咁冻啲嘅时候迎接圣诞啦，同埋我哋都有做冬嘅日子噶嘛，咁冻都系啱啊。干燥大陆气流咧会喺今日咧继续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有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就会喺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早上抵达华南沿岸地区，该区天气转凉。受东北季候风嘅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广东沿岸早上仍然系清凉啊。咁我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有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喺未来几日咧，天晴同埋干燥，听日咧天气会转凉啦。本周中后期早上持续清凉。现时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68%。 梦内倾心一吻，就算心动，现实可惜不配与你相拥。曾历于一刻的接触，哪管即将结束，已经满足。夜半再呻吟，迷雾里牵圈，长夜梦中有过动魄迷人片段，没法再呻吟，一醒了完全逆转，就似梦里面。 爱海边冰柱，沉睡中的主角怎会怕寂寞，童话中的主角一百年通往，埋着心底的爱慕能否跟你透露，期待你只是虚梦。感动，现实可惜竟然异常冰封，谁奢想一生都抱紧，至少一刻快感，亦当缘分。夜半再相见，迷雾里牵。中有过动魄迷人片段，没法再相见，一醒了完全逆转，就似梦里面自然爱海边冰川，沉睡中的主角怎会怕寂寞，童话中的主角 用水公主的譬喻而道出一些爱情故事，爱情如愿当然好，不如愿的时候真的令到你啰啰乱，是又令你开心又令你快乐，这些爱情故事很多歌曲都有表达过。这首歌来自 Jam 自己写曲写词的水公主。当你有心事的时候呢，的确有睡得不好的。心事里面包括现实中解决不到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又或者人事关系，又或者爱情故事。孤枕难眠。 告诉我你等待的是我，告诉我你不要再错过，你闪烁的眼眸仿佛有些话失踪，无法说出口，你快对我说，别害怕没有把握，告诉我你曾失去太多，告诉我 诉我你也害怕寂寞，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你快对我说别让我不知所措。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苦着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苦着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你曾失去爱过，告诉我你也害怕寂寞，我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挫折的伤痛，你快对我说别让我不知所措。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苦着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苦着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 周华健其中的一首也是出色的作品之一，孤枕难眠，难眠的当中最后都可能睡着，不过一合着眼很快要醒了。新的一天开始了，早晨，今天是11月29号，农历是10月25日，星期一的这一天，你听的是清晨爽利节目，现在时间是5:47，天气咧就开始嘅凉，咁大家留意一下啦。每一日咧，你出门口嘅时候咧，都要睇睇天气啊。如果唔系着错衫或者唔够衫，就唔系几好啦。尤其是如果小朋友要翻学嘅咧，都要睇下佢哋啦，都要问下佢哋。佢哋梗系话会诶，冇事冇事，唔冻啊咁。但系呢样即系呢个情况咧，就系大人系要照顾小朋友嘅时候啦。咁啊，梗系唔想佢哋一冷亲咧，病咧都系佢又辛苦又教到自己嗬。今日天气方面，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天晴和干燥，听日天气会转凉，本周中后期早上持续清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9%，干燥的天气的时候大家又要留意一下了。冻咧又话要摆个暖炉，干燥嘅时候咧，你嘅空间咧太干咧，你又要保湿，所以咧有啲人咧就要去买嗰啲即系可以喷啲雾出嚟嗰啲保湿。但系每一样电器你用嘅时候咧，要更加要了解会唔会呢个电器嘅佢嘅安全程度先啦。首先你要买啲好啲嘅牌子啦，同埋如果未摸熟嘅时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嗰个电器会唔会有啲嘢系哦，原来唔系预期，又或者系会漏水，咁你就要了解一下嗰个情况啊。要慢慢了解嘅时候，摸熟嘅时候咧，你就识得去点样用嗰件嘢啦。等于好似人与人之间都要多沟通啊。 如果这是情，我竟不清醒，莫非真的爱从来没

系健身朋友咧，咁啊，其中嗰啲话题嘅内容咧，都梗系会问你打咗未啊？你打咗未啊？第几针啊？哎，会就嚟要打第三针啦，咁样吓。但系咧，仍然都有好多人咧都未打嘅，都仲系可能啊十五、十六啊咁。咁呢个当然系你由你做决定啦。但系见到大势所趋嘅时候，同埋都系保护健康嘅时候，打咗始终都好过冇打咧。咁你又方便啲。咁尤其是而家又话，有可能咧，即系唔够数咧，就通关又会好难啦。咁或者去到某一啲嘅场合咧，对于即系中意饮茶嘅朋友，朝早如果你叹早茶，有一日话，唔打针咧，又唔俾去饮茶嘅时候咧，就认真大件事啊！咁啊，因为朝头早饮茶咧，对于好多即系哥哥姐姐嚟讲咧，系惯咗，要有一盅两件，要同啲神运客啊！大家可能是晨运完就走去喝杯茶聊聊天最好的嘛，你说不入得去不可以喝酒茶就洗你假了。

每集邀请一位歌手或者一对本地乐队，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谭嘉仪，今晚7:10，港台电视30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系你听紧咧，系啦，15台联播，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啊！星期一至到星期六都有噶，咁啊，今日咧就呢个礼拜嘅开始啦，亦都系呢个月份嘅尾声，11月份嘅最尾嗰个星期啦，11月29号，农历系10月25日，星期一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都系凉凉地，而即系过多啲嘅日子咧就会更加清凉啲添啊！因为嚟紧都系我哋24节气嘅大雪啊，干燥嘅大陆气流咧会喺今日咧继续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喺星期一晚至到星期二早上咧系抵达华南沿岸地区，该区天气转凉。受东北季候风的持续影响，本周中后期的广东沿岸的早上都是仍然是清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是清劲。展望在未来几日天晴和干燥。听日的天气会转凉。本周中后期早上持续是清凉的，而现时温度是19度，相对湿度68%。咁喺听日嚟讲咧，就系17至24度，而湿度就40至70%。礼拜三咧就真系冻啲啦，暂时嘅预测咧就系15度至20度，而个湿度咧就系35至50%，真系好干啊！所以如果咧即系惯咗知道自己皮肤干燥嘅朋友咧，又要预定一啲保湿嘅嘢啦吓。星期四嘅时候咧，仲会再冻啲。即是暂时的预测，星期四会最低是14，最高去到20度，那个湿度就40至60%，即总之是这个礼拜的中间就开始会冻一点，大家小心身体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十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啦，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钟志光，钟仔的。早晨啊，钟志光。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哇，眨下眼，十一月份就来到最后一个星期一啦。即换言之呢，你做完十一月份之后呢，又可以唞唞先吓。 是啊，咁快过了5个星期啊。是啊。这个月多了一个星期一啦，平常是4个。今次是5个，咁但系好开心，因为咧每个礼拜一咧都可以同大家咧系倾一啲我自己中意嘅嘢。 嗱， 因为咧我喺电视台啊或者系其他嘅工作咧都冇机会系讲下即系文艺嘅嘢嘅。咁呢个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啦。咁我经常都讲啊，从我最初其实你揾我嚟做咧，我谂都原来系5年6年前嘅事啦。咁最初我就我自己中学读过一啲好嘅文章，咁向大家推荐建议下啦。咁但系你谂下。一个中学都是读5年嘅啫，经过咗呢5、6年咧，根本即系江郎才尽噶啦。 但系原来慢慢发掘下，你又觉得原来都 好多嘢仲可以繼續喺度同大家分享喎， 係啊，咁呢個主要咧就係即係我自己中意睇書嘅，咁變咗睇書睇到啲咩嘢，係有啲線索，咦？喺呢個故事好似都啱用喎，或者呢個係有一兩句説話多要同大家分享下喎，咁要追蹤咯，因為你得一兩句咧，可能唔足夠講十幾分鐘噶，咁你可能要追蹤翻個來源啦，要揾書啊，咁呢個係好好嘅，咁同埋咧有啲人問我，喂，你話成日睇書？你邊得咁多書睇㗎？咁樣我唔係㗎，有㗎。因為點解咧？我睇一本書嘅時候咧，喺本書入邊咧，佢可能推介另外一啲書。 係啊，咁啊，又再去追尋， 又追尋嗰本書。譬如近期咧，我又睇好多董橋啊，董橋嘅文字係相當好嘅。咁佢又講好多民國時期啊，上一輩人嘅事蹟啦。咁而當中又帶出有啲嘅書啊，喺邊本書就講過咩事？ 咁又睇， 咁又睇又揾過嗰本書。咁嗱，因為而家就好方便啦。而家方便，因為通常我會去中大圖書館借書。咁同埋咧，個系統好好嘅，即係系統好嘅意思咧，我唔使翻去揾嘅。我睇到有咁嘅書，一上網喺圖書館度打個名入去，有冇呢本書？有，咁啊自己 keep 低咗佢，咁翻去 一攞就得啦， 一借一還咯。所以你係對於我嚟講咧係好好，特別有個好深刻經歷咧，過去幾個月咧好忙啊，特別係做奧運嘅期間咧，根本日日都即係要翻工，冇辦法拎住本書睇。其实就周身唔自在噶， 好似觉得欠缺咗啲乜嘢，即系冇想多啲墨水咁样，系嘛？ 即系你睇开书咧就会有咁样，因为古人讲过嘛，即系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啊！哇，好似讲到好严重咁样啊！咁当然即系现代就未必系咁严重，咁但系如果你中意睇书咧，你有个心瘾啊。主要是有个心人。 嗱，呢个就发自你嘅内心啦。去翻可能细路仔嘅时候咧，要你睇咁多书咧，都未必想噶嘛，系咪啊？ 对，绝对。所以我觉得咧，虽然而家个社交媒体咧，大家好容易去睇好多资讯，咁但系我都觉得咧，万变不离其宗。睇书咧有睇书嘅价值嘅，所以我而家咧唔好讲睇书咧，每日我都订报纸嘅，我都仲系睇报纸嘅。有好多朋友唔睇报纸噶啦，唔水咯。 但我都中意睇报纸，我觉得睇报纸里边咧，同你睇个手机咧，你报纸嘅范围好阔啊，即系立嘢立多啲啊嘛。我睇法系咁啦，定系还是你中意嗰个传统嘅味道咧？ 嗱，传统系一个传统啦，咁第二咧亦都可以慢慢睇。咁你有时喺社交媒体去睇咧，局限咗个框框咧，你未必咁舒服，系嘛？咁可以吓，咁特别系譬如我啲老师嚟讲咧，佢哋以往咧系好善用报纸嘅。点善用报纸咧？就系佢哋喺报纸，特别啲副刊嘅文字咧，有啲写得好好嘅，佢哋会剪传嘅，系好好嘅。我自己就冇啦。 嗱，其实咁咪就系等于你睇咗之后，咦？哦，原来呢个介绍得几好，你又会即系谂一谂到嘅，再睇佢嘅嘢，睇佢嘅嘢里边又可能再发大多啲睇其他嘅嘢， 冇错冇错。 咁其实一样啫。听众朋友听阿钟仔每个礼拜一同我哋去分享你所见所闻之余咧，佢都可以当中是哦，原来钟仔提醒了我这件事，我又去看我的事情先。 其实我好彩而已， 互相影响。 因为我好彩是我有机会你找我来做这个节目而已。其实我经常都强调，我所讲话所看的不是什么大学问来的，其实很普通很简单的东西而已。 其实人生就可以这么简单，大家 是。一般听众可能他都有个感受的，他都看到很多好东西的，不过他没有机会上来你节目讲而已。我们有机会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这个好的又推介一下。 总之我都系多谢你吓，咁啊，我又可以听多好多一啲嘅古仔咁。嗱，上个礼拜咧，你就开咗就系同大家分享林则徐嘅一首对联啊， 系啊，冇错。 咁啊，上联咧就讲咗一啲嘅典故， 系。 咁下联都有另一个典故咧，我要听埋呢个下集大结局先吓。 嗱，佢嗰个上联咧就系坐卧一楼间啦，因病得闲，如之散财天或树啦。咁我讲到散财咧，就讲人间世无用之用啦吓。咁佢下联咧转转咧就系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树基秉烛老犹明啊！咁啊，秉烛犹明咧，其实出自咩典故咧？咁其实咧就系出自喺刘向嘅《雪远》啊，咁都系一啲嘅小故事啦吓。咁而故事咧就发生喺呢个晋平公同埋呢个师旷啊。咁啊，师旷咧就系一个盲人乐师嚟嘅。咁喺春秋时期咧系好著名嘅音乐家。咁而佢咧就叫做咧系眼盲啦。咁啊，用眼盲咧。但係心不盲喎，咁佢咧係好心水清嘅，咁咧佢喺晉國咧擔任大夫啊，咁同晉平公咧好多個對話嘅，咁啊其中咧一個對話咧就係出自咁樣嘅，咁啊晉平公問師旷曰：吾年七十，欲學孔而無疑。咁啊晉平公咧就同個師旷講啦：，唉，我今年就七十歲啦，咁我想學習，想讀書，想學，啊，但係又驚太年紀大啦 所以啦，孔耳无耳啦。咁师广咧答佢，佢话何不秉烛苦？即系诶，咁点解你唔点一支蜡烛啊？啊，秉烛啊，咁啊，李白有句好出名嘅就系、古人思秉烛夜游，良友已也嘛。即系话，古人咧，因为要善用时间啦，所以夜晚咧点住支蜡烛咧都要去玩啊，因为人生苦短，一定要及时行乐。咁呢个就当时咧就亦都出现过秉烛呢个词语啦。 系 咁啊，平公就话啦：安有为人臣而弃其君乎？啊，咁啊，平公都几有趣嘅吓、你咁样讲。喂，點會有呢個臣子棄其君就即係講而家就粗俗啲，你玩我咩？係咪先？你玩我咩？咁而司礦答佢啦，佢話：盲臣安敢棄其君？我係一個盲臣啫，我點敢咧係玩你啊？不過咁個臣民之，我聽講話咁，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細個咧好好學嘅，好中意讀書嘅，就好似咧朝頭早嘅太陽升起咁樣啦。 初升嘅時候， 初升啦。咁但係咧都壯而好學咧，成咗年而好學咧，就如日中之光。咁即係其實咧，你都睇到咧係一啲光啊，好照明啊，係一個光明嘅前途嘅。咁啊咁啊，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明喎、即係你老人家啦，年紀大咗啦，咁而喜歡學習咧。就好似咧，系點著啲蠟燭嘅光一樣。嗱，留意都係明，都係光喎咁只不過咧，係日出啦，係同埋呢個如日中天啦，係唔同嘅。咁因為你人生去到老年嘅時候咧，可能有唔同嘅做法噶啦。咁所以咧，佢話呢個就係好似點住支蠟燭咁一樣係明嘅。屬與昧行苦。咁即係話啦，你想係秉燭之明去行咧，定係昧行啊？昧行咧，即係愚愚昧昧啊，乜都冇嘅。咁你究竟想邊樣呢？咁嗱呢度咧，平公而家話啊，善哉哉，你真係講得好啦， 係點醒咗佢啦，係嘛？ 係啊，即係話咧，其實我哋唔需要用自己嘅年齡咧去限制咗自己學習。係現代人咧就好繁忙嘅。咁啊，張燦輝教授就係中大前哲學系主任啦。咁佢對於呢個生死問題咧研究得好深刻、好獨到嘅。咁佢咧就提出咗一個論點咧，就人生唔同四個階段，佢係唔用年齡去分嘅。咁第一個階段咧就係出生同埋成長。咁呢個階段咧就可以講咧係可長可短嘅。咁呢個出生就固然只係即係細路仔啦。咁但係講緊成長咧，就包括你學習。同埋讀書嘅時期，咁特別係現今嘅世代，有啲人讀書讀到25歲、30歲，有啲可能17、18歲，係嘛？咁呢個咧就係冇一個年齡規限，一定係嗱20歲就叫成長，冇就睇你咧，仲仍然咧係讀緊書嘅，咁學習在學中嘅就叫做呢個階段。咁第二個階段咧就係有獨立能力噶啦，咁呢個能力咧就會係。你要工作啦，你有自己嘅經濟財務要處理啦，有家庭啦，咁呢個咧就係第二個階段。有啲人咧一世都唔退休嘅，一世都唔退休咧，可能咧一世咧都喺呢個階段嚟嘅，咁都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呢個係第二個階段。第三個階段咧就係退休嘅階段啦。咁退休呢個概念咧，可能真係都係近100-200年先興起嘅啫，即係以往都冇乜話特別退唔退休嘅咁同埋仲有以往咧，人壽命係比較短啲嘅，咁當然都不及到退休嘅年齡咧，或者係放下工作咧已經離開呢個世界。咁所以咧，第三個階段咧，特別係而家，你會睇到咧個意義咧更大啦，因為好多人咧頭先我哋傾偈都講啦嚇，有啲人咧就55歲退休，有啲60，而家仲可以做65， 有啲甚至乎70歲以上嗰啲仲係好積極啊嚇。 咁所以咧呢個階段咧亦都係可長可短嘅，因人而異嘅嚇。咁呢個咧屬於退休嘅階段啦。咁而第四個階段咧就係、突然衰退。突然衰退咧，即係話你嘅身體嘅能力啊，導致你生活嘅質素咧會突然間下降嘅。呢、這個時間幾時出現冇人知，長短冇人知。咁既然係咁咧，呢、這個階段我哋唔好理佢。咁我哋咧，即係以近代嚟講或者現代嚟講咧，就比較聚焦咧喺呢個退休嘅階段。因為呢個階段咧，真係有人係10年8載嘅，有人可能咧去到80歲、90歲，佢仲好有活力嘅。咁呢個階段咧，其實就係比較自由嘅時間。咁因為既然你已經係離開咗職場啦，人生嘅責任已經完成咗大部分啦，咁可以係。做翻啲自己中意嘅嘢，咁學習讀書就係一樣噶啦。咁所以我哋講緊咧，你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少而好學就係日出之陽啦，莊而好學係日中之光。咁但係老而好學咧， 就如秉燭之明，係咪一樣可以照明，一樣可以照亮，一樣可以有意思嘅？咁特別係今日好多老年大學都有嘅， 係啊， 係 嘛？ 即係其實咧，最重要咧就話喺呢個階段讀書或者去學習咧，你已經係超出咗一個經濟嘅考量同埋利益嘅考量。 你真係為咗自己想學習多啲嘢而去學啊嘛，係嘛？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嗱，你即係好老實講，如果一個人咧去讀書。當然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需要。後生的時候呢，你為了在職場啦，或者是要裝備自己啦，你讀很多可能是跟你職業有關的東西。但是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呢，我們會失去很多東西，或者放棄了很多東西。 所以就是留待在退休的時候呢，就揀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是是，這個很重要的。我記得呢，以我自己為例呢，我在90年代到呢，即是我們是師範出來啦，那之後我就在中文大學校外課程呢，讀了一個高級文憑呢，就是康樂管理的。康樂管理文憑，因為我讀體育嘛，康樂管理都是即相關的東西啦。咁但是呢，我完了這個課程之後呢，我當時跟自己說，我說如果我這一生有機會再讀書呢，我不會再讀一些跟工作有關的東西。其實為什麼呢？就是你會發覺呢，哇，你讀書呢，哇，完全都是跟工作有關。這個當然可能是我錯的，或者也都可以擴開一點說，冇對錯嘅，因為只係每個人感受唔同啊。 你當時就梗係要揾一啲同你工作有關嘅有益啊嘛。 係啊，咁但係你時咧會讀得其實有啲科目咧係中間你原來你都唔係咁感興趣嘅，但係你就為咗要去達到某一樣嘢或者攞某個資歷啊， 你先至更上一層樓啊嘛。 咁你好辛苦去讀啊，其實讀得唔開心㗎，有啲嘢。咁但係唔係喎？如果你讀一啲同工作冇關而又你自己中意嘅，會。咁就唔同啊，好鬼醒神啊，係咪先？ 咁所以呢個呢，就係因為如果你搏擲嘅時候你冇計㗎嘛，你冇得俾你去咁選擇。當你去到某一個階段定落嚟啦，我可以有得揀嘅時候，你咪揀你鍾意嘅嘢。 係啦，咁特別係我哋人生會分開唔同嘅階段啦。咁正如頭先呢，我引阿張教授所講呢，嚟到退休呢個階段呢，可以話係逍遙自在。咁嗱，你話一個人呢逍遙自在呢，你日日喺屋企瞓覺得唔得呢？當然得啦，因為呢個時間係你㗎嘛。 不過呢，我日日都系咁咧，你又会好闷噶。 你自己考虑啦。啊，咁你话咧系有翻啲嘅兴趣咧，系唔错嘅。咁特别系你累积咗一定嘅人生经验咧，你会睇翻一啲诗词啊，或者系睇翻一啲我哋人生嘅故事啊。咁呢个可能会令到我哋或者喺退休之后嘅生活咧。会系丰盛一啲咯。 可能听紧收音机嘅朋友有好多咧，或者系即系退休人士啊，听到嘅时候咧，都应该系有一种共鸣嘅感觉吓。好啦，就去翻咧，就话林则徐呢个对联咧，嚟就其实系解说咗啦，系嘛？ 系，冇错冇错。 就系话系啦，原来即系林则徐其实佢唔系咁悲观嘅，喺人生喺唔得意嘅时候咧，都仍然谂一啲方法令到自己继续向上。 系啊，同埋咧，佢更加真系最好咧，就鼓励咧呢个老而好学啊，真系好好嘅，即系令到大家咧，虽然咧过咗求学嘅时期，或者已经唔系再要凭乜嘢文凭啊、咩个学位啊，去建立自己嘅事业。咁但系呢一个背后嘅学习咧，可以讲得话系更加有意义啊，系如秉烛之明啦，真系啊。 又或者钟仔喺差唔多我哋节目结束嘅时候咧，你又再念多次林则徐呢一副对联啦。 好啊，再提提大家啦。嗱，林则徐呢副对联咧，上联咧就系坐卧一楼间，因病得闲，如之散财天或树。而下联咧就系结交千载上，过时为学，树基秉烛老犹明。 嗯，明白。唔该晒钟志光喺呢个月同我哋嘅分享。 最后一日咯， 喂，下次见你系要出年。 哇，2022年啊，吓，时间真系快啊！ 2022年嘅一月见你啦，新年见你啦。 好 ，OK， 下次见啦，拜 拜。 拜 拜 整个演威风，决心换生死，纵有热爱热情儿女事，因心不记弃，献上热血热肠难止气，牺牲小我以人意。人生生命本可贵，情痴亦一世回味，为保家国行轻抛两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五点几，震源深度131公里，有建筑物损毁，包括一座教堂的塔楼倒塌，广泛地区停电，多间店铺有不同程度的损失。首都利马、邻国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都有强烈震感，其中厄瓜多尔亦有损毁报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听日天气转凉，本周中后期早上持续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欢迎收听11月29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蔓延到多个国家，过去两日本港禁止来自8个非洲南部地区的非本港居民入境，而本港居民昨日起抵港之后必须到竹篙湾检疫7日，然后才可以到预定的酒店完成其余强制的检测日子。有医生认为这个措施是必须的，一阵听他分析。 全球人均寿命延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根据统计处的数字推算，去年出生的男婴寿命可以达到100岁，而去年65岁的男士寿命亦都会去到90岁，建议他们购买终身年金保障退休后的生活。但有学者认为中低收入长者未必负担到年金。新闻特写环节阵间会探讨。 市建局提出的油旺地区规划研究，有调查发现九成受访油旺业主